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阴转晴，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投资资讯部分，您将听到股市收评，沪指跌 0.18%， 周 K 线三连阴。另外呢，也会跟大家关注到北京公积金新政下周一实行。另外呢，在下周一成品油的零售价预计也会每吨上涨110元。那在今天的股市收评阶段，我们也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走向，还有热点板块。那么在财富访谈时间，也将会和现场嘉宾国家一级理财规划师、友邦保险业务总监高亮先生一起聊一聊想买保险小白们怎么和保险顾问有效沟通。那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进行案例分析。好的，马上来进入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好的，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股市收评。周五两市小幅高开，沪指早盘围绕平盘线震荡，午后呢，白酒股走高，带动沪指盘中小幅翻红。创业板指持续跳水，大跌超过了 1.5%， 再创年内新低。汽车产业链个股表现相对较强，科技股成杀跌主力军。我们从盘面来看啊，汽车、整车、白酒、海南、钢铁等板块涨幅居前，军工、次新股、国产软件、网络安全、5G 等板块跌幅居前。截止收盘呢，沪指报 2681.64 点，跌幅是 0.18%。深成指报 8113.88 点，跌幅是 0.61%。 创业板指报 1366.57 点，跌幅 1.78%。 那下面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赵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就今天以及本周的这样的一个股市情况，包括对下周的一个展望，麻烦您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好的，那么本周还是阴线，缩量阴跌，那么连续3周了，那么这个本周的最大的这个看点就是这个盘面的情况，就是说绩优股的补跌，这个绩优股里边既有周期股，又有消费股， 周期股里边，比如说这个钢铁、水泥、煤炭、工程机械啊等等，前期都是中报这个钱都是不错的， 嗯， 啊表现，还有就是消费里边主要是药了，药、酒、食品，这个家电，啊这个奶制品等等，这些大消费的，啊就是基本上前期的涨得高点的机油股，啊就是无一幸免， 嗯， 全都不跌，这是我已经提示大家一两个月了。几乎周周说，这叫什么？就是到啥时候炒啥股，业绩报告期炒业绩，报告期炒业绩，啊，这个间歇期，也就是说两个报告期之间，啊，是炒题材。 嗯， 啊，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就是今天写的国文题目就是，选股记得分时候。 嗯， 啊，绩优跌在中报后。你一定要记得这个炒什么样的选什么样的股炒什么样的股，它得分时候， 嗯， 啊就是我说那个到啥时候炒啥股啊，业绩期一过它就歇菜了，它就涨得高了它就补跌了啊。前期上个礼拜之前有人说这个绩优股为什么跌啊，有的是不达预期，它不是那么回事儿，达预期的超预期的哪个幸免了， 嗯， 这回全跌。啊，不是说它个别的绩优股它那个比预期的差啊，预期比预期超预期的都是照跌不误的啊，就是这板块都跌。那么这个这礼拜表现好的还是超跌的啊，不光是有这个两个板块，一个是军工，一个是天然气，这都是有一些行业利好，你比如说天然气啊。那么更有甚者，像这个乐视网，像中宏股份，啊，像那德什么交运，啊，那是更凶，啊，这个乐视网这两周翻番了，啊，这就是低价绩差，啊，亏损，所以我早就预见这个中报过后就是超跌股反弹，绩差也无所谓了，利空出尽了， 嗯， 绩优是因为利好出尽了。啊，这个业绩倍儿亮丽，哎，到时候补贴了，所以大家还要防止这个情况啊。现在就叫剪刀差，高位的往下跌，啊，低位的往上抬，那就是这个缩小这个剪刀差啊。那么这是一个特点啊。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事儿就是昨天的这个中美贸易恢复谈判。 嗯嗯嗯。 啊。那么昨天大盘一下涨了30点，啊，这还真不容易，但是今天就又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这个股市的，啊，这个走势的最根本因素，应该就是这件事儿，因为这是最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国内经济面啊什么的，这都是比较确定的。没有什么这个太可以担忧的，就是这个不确定性啊，这是达摩克里斯之剑，老是悬在头上。 嗯， 这回但愿啊，谈判能有较好的结果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有好的结果，他这个我这写的就是比较疯狂的要再有一个2000亿。啊，那也就流产了，如果有好结果的话。那后边如果那个谈得好的话，那2670亿那也就会胎死腹中了。那这个无疑就是，如果是有这种好的结果，我觉得这故事就是这个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喘息之机。 嗯。 啊，这个真正应该是短期，就是中短期见底。 是 啊，若没有这个，还得等等。 嗯那比如说想问问您下周的一个策略，那你建不建议大家，比如说关注一下这个原油、天然气啊，包括看一看这个德新交运等等这方面。下周 那些个我就不建议大家什么了，德新交运、乐视网、中宏股份， 嗯， 这东西德新交运涨的是太高了，涨的太多了。 嗯、 你看乐视这个、中宏这都有退市风险的，这可别。这就不要刀口舔血了。 嗯， 那么军工回调回来，天然气啊，这个尤其是天然气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也还是游戏方面的股。 嗯， 因为至少，所以这个研判股市大盘也好，研判这个板块也好，你得以把事儿啊，就事儿，就是有什么事件啊，这个想清楚，而不是什么技术点位啊，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是我说的天然气为什么有个事儿啊，11月份这美国要这个零封这个伊朗啊，那这样如果这样干的话，那这油价就飙涨了，就开始应该大幅上涨了吧。那么大幅上涨对这些油气本身的这类的股，同样也对天然气的股啊，甚至于什么可燃冰啊，什么这些替代品，油的替代品呢，那都是这个有这个助长的作用的。 嗯嗯，好的，谢谢您的连线，谢谢，再见。 好，谢谢。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呢，北京公积金发放重磅新政将从9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起正式施行。在这个新政策当中啊，有很多的关键词，包括认房又认贷、缴存额度与缴存年限挂钩、异地购房不能随意提取，这样的一些都是关键词啊。那另外呢，比较吸引人注意的是贷款额度的门槛更高了，每缴存一年可贷10万元，最高可贷120万元。也就是说，一个22岁的大学本科毕业职工就职之后开始缴存公积金，正常情况下可贷满120万，需要缴存12年，也就是34岁左右才有资格申请最高额度。那么此外呢，相关材料也伴随着新政实施而精简，同时开户缴存可以全程网上办理。下周一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迎来新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多家机构预计零售价每吨将涨110元。专家表示，接下来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将至，汽油的消耗进度加快，市场囤货需求也放大。整体来看，汽油、柴油、刚性需求双双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再加上业者对后期普遍持乐观态度，因此呢，库存得以消化之后补货相对较快，带动地链出货节奏，在无库存压力下，价格毫无疑问将继续攀高。下面再跟大家关注支付宝妥协，两大支付巨头均被银联打引号的收编。据透露啊，中国银联与支付宝已于本周举行了内部签约仪式，就支付清算业务达成了相关合作。而微信支付呢，早前已经分别与网联、银联达成了支付清算业务合作。下面来关注首支养老目标基金成立，规模是 2.11 亿元，户均认购5627元。昨天晚上呢，华夏基金发布公告，旗下华夏养老2040三年持有混合 FOF 正式成立。这个 FOF 呢，就是 FOF。此举标志着公募基金助力养老第三支柱正式起航。那么作为首批14支养老目标基金中首支发行并顺利成立的基金，华夏基金在该产品发售之初表示，对于规模并没有过高的追求。那么业内分析人士也表示，今年市场持续低迷，基金发行临近冰点，在这种情况下，华夏养老2040三年持有混合 FOF 仅在自有平台销售还能提前结束募集，已经实属不易了。金九银十，高校毕业生求职季已经来临，招聘市场也进入一年中最忙的时节。目前呢，已经有天津、上海、吉林等14个省份公布了2018年的企业工资指导线，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用人单位，也已推出了一揽子吸引人才政策。业内日前发布的2018年夏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显示，二季度全国37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招聘薪酬为7832元，环比上升 2.7%， 同比涨幅为 6.2%。另外呢，随着月度税期高峰临近，央行继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给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今天央行开展1100亿元七天期、2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力度进一步加大，全部实现净投放，为连续第三日净投放。本周呢，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3300亿元，为最近八周最高。那么市场人士表示，月中投放季如期来临，央行持续大力度操作，可对冲税期和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的影响，资金面料将保持平稳偏松，市场流动性 预期较稳定。最后再来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数据显示，降低税率和留抵退税政策已减税1745亿元。其中包括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率分别下调一个百分点，以及对18个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行业以及电网企业开展的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那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首先还是为大家请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国家一级理财规划师、友邦保险业务总监高亮先生，欢迎您。 广大的观众那个听众朋友，主持人晚上好。 这个高先生不用紧张啊，我们就跟刚才在这个私下聊天一样。 是。 因为实际上其实咱们也不一定分得就是在这儿要分成两派，但实际上很客观的是，您肯定是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而我呢作为一个可能代表着广大听众，这些已经买了保险但是还不太了解或者说还没有买保险的这样的一些听众，我代表着这样的一个人群哈。那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聊的这个话题也跟刚才我们这个介绍有关，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消费者如何跟保险顾问进行沟通。问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那么专业的问题哈，所谓的保险顾问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要买保险，比如说我要买友邦的保险我找的这个人他就是保险顾问，我到时候买保险就是从他手里边去填写或者购买的这个保单，这个人就是保险顾问，是不是？ 咱们从咱们客户购就是跟客户去沟通，包括完成这个从保险公司签约这个中间的这个联系人，实际从咱们正常的理解来说就是的，就是咱们通过他然后可以去选那个公司的产品，然后在投保的时候也是找到这个人，包括讲解，包括制定计划，然后具体的服务应该也是这个人，所以说顾问在中间的话是连接了客户和公司之间的，算一个纽带。 对， 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这个保险顾问哈，在公司来看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我不可能说我每一个买保险的人我都到这个保险公司上上下下转一圈了解一下你们的企业，对不 对？我只可能通过这个保险顾问来了解我所要面对的这个保险公司，它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代表着就是这个保险公司的形象， 是这样的， 没错吧？ 对。 那我觉得作为保险顾问可能在这方面会很重视，那作为我觉得购买保险的老百姓应该也很重视，我怎么样来通过他买保险，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哈。举个例子吧，现在可能有这样的一部分人，咱不能说所有的也不能说很多，有这样的一部分人他其实想买保险，但是他确实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啊，应该是给公司打个电话，还是应该比如说就见到那些像他平时给他介绍保险这个人，我就能从他那儿买。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害怕怎么说呢，上当受骗，对不对？因为说实话现在这个诈骗啊这个手段啊五花八门的所以平常能防着，那这个时候我想买保险，那可能很多人也就伺机会出动。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怎么样来就是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合格的保险顾问，或者说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保险顾问呢？ 从我们客户的角度来讲，实际有一定的风险的一个防范是非常正常的。因为现在这个金融方面有一些是不法分子是存在的，对吧？实际我们有作为消费者来说是有很多渠道是来了解的。首先就是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接触到咱们这个保险营销员和顾问也好，咱们首先由熟人介绍啊，或者通过公司打电话介绍啊，是有一个这个一个方式，这是最开始的。在后期我们见到这个保险顾问的同时呢，实际我们是可以要求 他拿出他一些证件的相关的职业资质，像我们正常的身份证件，这肯定得有，对吧？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保险销售，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销售保险的。 嗯。 他是有一个保险销售的资格证，也需要考试的，国家是有一个这方面的要求的。 哦，他会有一个资格证。 对。 这个证件一般是哪儿来颁发的？ 这个之前是我们就是行业协会， 嗯， 然后后来我们下发把这个资质下发到这个保险公司，他有这个责任去进行一个，包括就是培训，还有一个考核，就是他会通过之后才会颁发，这是有一个资质的， 嗯， 这一点的话，我们呢作为广大消费者是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是说这个人说我可以卖你保险，然后他就可以卖， 是， 他是有这资质，这是一方面， 嗯，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他有这个销售资质之后，他具体代理的是哪家产品，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保险经理也好，那么他在代理一家公司的话，他会有一个公司的展业许可证。 展业许可证 就相当于我，好比说我是友邦，那我除了业务总监的身份以外，我也是一个营销员， 嗯， 保险顾问。那么我在想，就是给我的准客户消费者去推荐我的计划和这个保险的同时呢，他可以看我是可以代理友邦的产品。就是有一个资格证，就是这叫展业的资格证，就是我可以去代理。他如果没有这个证件的话，他就不可以。所以说，保险公司对我们的保险顾问或者营销员也是有一个这个特许经营，这个属于我们是准发，他可以。要是他没有这个资质，他也不可以。 嗯， 是这样。 刚才通过你的介绍，就是假如大家对于这个你所面对的这个保险顾问有一些质疑的话，你可以让他出示以上大概这三种证件哈。 对， 一个是身份证，还有一个是这个。行业的资格认证， 对对，资格认证，还有一个是保险公司的，就是他可以销售我们这个公司产品的一个叫展业证，他可以去展业。 嗯、 然后这款我还可能跟大家再补充一点，因为我们是北京哈、啊 嗯嗯， 北京是各方面金融啊比较发达的这个城市， 是 像我们北京还对我们的就是保险这个消费者也好，对这个整个行业这方面有更高的要求。 嗯， 像我们在北京地区有一些特殊的保险。 特殊的保险， 特殊的保险，例如举例子就是分红险， 分红型保险、嗯， 对，分红型保险，还有一个叫投资连结型保险，就是跟股市啊这种挂钩的这种保险。 嗯， 我们在北京试点是有一个分级分类考试， 分级分类考试， 也就是说，就算这个人他有整，就是好比说保险销售资格证有了。但是如果他没有考过分红的，就我们业内叫分红证或者投资连结证，这是两个哈证书的话、 嗯， 他在跟客户介绍产品、介绍这方面，他是没有资格销售的。 嗯， 你明白吧？ 明白。 所以说，像友邦，像我们友邦的话，可能如果他过不了这分红证和投资连结证，他连那个给客户做的这个计划方案的权限都没有。 明白了， 他进系统里想给客户提供方案权限都没有。所以说，我们客户如果有这些，就是。像特殊一点的保险分红险啊还有投资险，我们可以要求他拿到北京这个分红这个证的这个证书让我们看一眼。 明白。 他这个是属于行业协会统一颁发的， 嗯， 有这个证的。 所以其实作为一个保险顾问来说，在公司以及整个这个保险业内，他的考核也是非常严格的。 对对 对。 对 不对？那我下面一个问题，就即使这个人他所有的证都有了，对不对？他可能也会牵扯到相对来说比如说经验比较多或者相对来说经验不是那么足的，但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哈，自私点讲，肯定希望我遇到的这个保险顾问是身经百战的，或者说是经验非常充沛的。 对， 那我怎么样在一开始就能判断出面对我的这个保险顾问他是不是足够的有经验或者足够的专业呢？当然前提是他这些证件都有，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足够的专业，但我们想要更专业，您明白我那意思吧？ 明白明白。 怎么样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呢？ 这个的话实际在我们这个保险行业内部啊，实际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专业与否的一个就是很指导性的说法、 嗯、 但是咱们可以通过好比说刚才已经说了那些资格证啊这些东西他都有了、 嗯、 至少代表他的一些专业度和学习能力这方面 是合格的， 对，是合格的、 嗯、 这是最基础的、 嗯、对。 第二点的话，因为保险行业在过往的一些发展的历程上来说，有好多人实际进来又走，或者就是流动性还是蛮大的。 是， 实际通过一个这个人，我们可以要求看他的资格证，还有这个展业证上的都有年 限的年资的、实际通过一个简单和比说稍微资深一点的都已经做了五年十年的，这样来说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可能这方面的至少他的经验是 OK， 可以，这是一个。二就是说刚才我们说那些证件啊，都是说我们在正常销售啊，或者是给我们的消费者提供建议的时候必备的一些，对吧，专业的。实际我们有好多比较资深的伙伴，他除了这些官方的这些就是展业要求的用证以外，他还会自己去学习，自己会学习。特别我就是国家一级财规划师，对，这是人力社保部之前颁发的。那么在这方面上的话，就是可能更对我们的自身的一些金融的知识啊，可能就会更要求更提升一些，包括牵扯到客户的一些资产啊，包括一些合理的，包括以后我们有遗产税、房产税，通过保险来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一些客户的将来除了保险理赔之后会有一些信托的问题，可能就是金融嘛，理财它是一个比较互相都是在一起，它是有一个整体性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一些其他的一些它的资质也可以判断出来这个人可能还是不是光单一的只是卖这个产品而已。然后还有最重要一点的话，就是我们最好的消费者来说是应该提前做个功课。因为现在大家的互联网包括大家对保险多多少少，你看小学课本都已经开始有保险的知识，对，已经普及了。实际我们最好是什么呢，就是在跟我们的保险顾问在交流之前，实际也要问问自己为什么就是想去购买保险和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大概也跟身边的朋友去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在跟我们的寿险顾问去交流的时候，我们是有一定的导向性和目的性的。 有诉求。 对，而不是说小白板纯白板说你给我说吧我买什么样的，然后就。 那不玩闹的吗？ 对，人家可能给你介绍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是。 对，我不常说一句话，就是说都说这个保险好不好啊，就是我认为各家公司产品没有就是最好的产品，就是客户都想去追求最好。实际产品谁都是设计出来都是好的，觉得不可能说不好产品拿出来卖，对吧。但是没有最好，它只有适不适合您，能不能帮助您解决你现在的需求，解决你面临就是担心风险这些问题，适合您了它就是最好。从这个角度来判断他给你提供这方案适不适合你。 明白了。 对。 咱们上半时段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其实作为一个主持人特别希望就对面的嘉宾是比如说是做保险顾问的。因为在交流起来大家的语言都非常的怎么说呢，充沛哈。 对。 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他特别害怕我找到一个保险顾问，我刚问了几句保险顾问就他一条一条开始说，可能他说的很在理，但是说着说着其实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他就容易听懵了。 对， 回家之后他会说刚才他这一段讲了什么。就现在就是在保险顾问这一块，我们有没有一个专门的这一个培训，就是我们一开始先听客户怎么说，或者我们在给他讲述的过程中也是从一个侧面来观察他的一个接受程度。 这方面就是实际这里面就是已经很深了哈。就是说在我们销售过程中，初级的营销员会一直在说自己。 对， 说我的产品多好多好，然后怎么样，你买吧你买吧，是这样的。实际一个资深的顾问的话，他不，我不说了吗，没有最好的产品， 是 只有最适合。所以说在这过程中我们会一直跟客户去询问，看着他的家庭情况、身体情况、他的需求点，包括他担心什么，包括预算。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来去跟他提这个产品条款和这个产品为什么适合他，是匹配他之前的一些担心和他的需求的。而不是说一直说不用多啊，说那么几十条保险术语，这个客户已经就 懵了。 对， 就已经懵了。 是这样的。所以说一个资深的一个寿险顾问的话，可能在这一点上也能体现出他专业度，他的专业度的术语各方面他是懂的，但是他能通过白话，通过我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来表达出来，让你去选择适合你的，这才是真正的一个高手。 见真功夫 了。对。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8:28，咱们还是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就保险这样的一个话题继续跟大家关注，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见。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话剧《茶餐厅》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创业者之歌。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第2轮演出即将开始，期待您的关注。 9月21日至9月30日在朝阳九剧场上演，购票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九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阴转晴，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下半时段，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将会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消费者如何跟保险顾问进行沟通。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国家一级理财规划师友邦保险的业务总监高亮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刚上半时段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问题，那我就这个问题我继续来问你哈。 OK。 因为可能作为很多确实不太了解保险的购买流程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他假如说像一开始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确实是有一些保险的诉求，想要去买保险，于是就约了一个保险顾问啊，两个人开始聊。原本的设想哈，大概是我要保险，什么样的保险，你啪给我一推荐。了不起一个小时或者不到一个小时就完事儿了，但是基本上往那儿一坐，这个保险顾问哈、啊，摆开架势，好像这个事儿每两个小时完不了，而且一开始问的一些问题哈、啊，作为可能很多没有买过保险的消费者，他会有点紧张，因为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私人的问题，家里几口人，您现在是具体做什么工作，然后您大概的月收入是多少？您家里其他成员的月收入是多少？您平时的主要开支都有哪些？啊，什么什么等等啊，还有甚至比这些问题还有更细的。那作为其实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就是说，问这些问题跟我要买这个保险，它有什么关系呢？您能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大概解释一下吗？ 从咱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哈， 啊、 因为。别人问就是正常来说，别人问我们好多隐私的问题，实际我们从保护自己也好，保护家庭的角度来说，实际是有一些忌讳的。 是是是是。 但是，保险这个虽然是商品啊，这个商品，但是它有一些的特殊性。 嗯。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跟我们的保险顾问约好之后，也是调查清楚他确实是有这个资质，而且是非常资深的专业的话，实际从保险的营销员顾问这个角度来讲，他是有自己的职业操守的。就是说他是需要问你一些可能关于你的收入啊、家庭啊、身体的情况，但是他提前会告诉你，他会保密，首先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消费者之前不是说了嘛，他可能去要去购买一些产品，他如果要是前期做一些功课，他会比如说他想买重疾险、医疗险这类保障型的产品哈，就是身体保障型产品的话，那么对方就是无论是谁啊，哪一个营销员或者是保险顾问，他都会牵扯到身体问题。因为这个商品的特殊性是什么呢？它是要求我们的消费者的身体是健康的， 是 达到一定健康的指标的，这样才可以购买。那么如果在这个上面，如果我们很忌讳说支支吾吾，或者说可能隐瞒不说的话，可能在后期购买产品，就是最可怕的是可能就是不说，可能说没事儿哈，购买产品的时候可能后期如果发生一些身体上的情况，我们之前没有告知，这样的话在后期理赔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反而去给我们消费者反过来带来了一些困扰。可能在我们寿险就是再资深的顾问，因为他拿到的第一手信息可能不是特别全面，可能也会有一个定制的这个计划，他可能也不一定适合这个客户。在这一点上的话，实际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实际如果要是没有太多的影响到你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去配合着我们的一个资深的寿险顾问去。但是有一些可能不需要问到的问题的话，可能我们可以就是很直接的去问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如果对方给你的一个答案是你能接受的，好比说我是要买一个可比说跟身体没有什么关系的哈，好比说是属于一个完全理财纯理财才行的产品啊，那样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不要去问他的一些现在的婚姻问题啊，或一些牵扯到特别私密的隐私的问题，是这样。所以说也得看具体的情况，然后我们本着一个就是说，如果大家问到了，我们正常沟通，这样的话让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心里也能承受也舒服，然后从一个业务或者是一个顾问的角度来说呢，他也能尽量的去精准的去掌握客户的需求和他现在有的情况，去给他制定出来更适合他的一个产品计划，或者是更适合他的一个方案。这样的话对双方来说都是节省成本节省时间，效率更高。 其实刚才在你的这个讲话过程当中，我了解到一点，就是说保险它是一个产品，但它跟其他的产品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其他的产品它是流水线的，对不对？我在东边买的这个产品跟我在西边买的这个产品，我昨天买的这个产品跟今天买的这个产品，我张三买的产品跟李四买的产品，它都是一样的，同一个产品价格说不定都是一样的。而作为保险来说，你不同的人针对不同的情况，虽然说都是同一个险种下面的一个产品，但它会有不同。 对， 它没有，基本上没有完全相同的。 对， 那它不同在哪儿呢？它就是根据刚才每一个保险顾问他给你的提问，它是一个私人定制的。 对对对， 对不对？ 是这样的。对， 其实所以每一款保险产品的都是一个针对被保险者的一个私人定制的一个打引号的产品。 对， 所以也是因为它的这个特殊性，所以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来了解哈。 对， 那比如说咱们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您作为一个保险顾问，如果说现在有人来跟您说，比如说就我吧，我说高亮先生，我想买保险，您一般都先要从哪儿开始来了解我的一些个人信息呢？因为这个我觉得可能不同的保险顾问他了解的这个角度不一样。 是这样哈，就是我们首先就是资深的顾问哈，他不是以就是产品的销售为导向的。刚才我跟你提的这些，包括我们要问一些问题啊，它都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是一个定制计划。这样的话就是非常适合产品，适合我们的客户，有用。那么所以说我从刚开始就拿您举例子哈，我见到您之后，我可能首先我要了解你的需求。我先问我说，既然你见到我了，那么就是我是肯定是想咨询保险的事儿，对吧？我可能要问你，我说你为什么要去考虑保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你考虑哪一方面？因为保险的险种太多了，有重疾险啊，保障型的，有教育金，有养老，每个人的想法需求不同。像我们有的客户可能就说，哎呀，我现在觉得自己 办公室啊，觉得压力很大， 嗯， 就是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然后我办公室可能有人生病了，我突然有个触动，我想可能就是 关注健康方面， 对对，就关注健康。但有的人他说我现在没有问题啊，我天天晨练、跑步啊，身体也 OK 没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一些养老啊，包括一些东问题，我怕将来我退休的时候，我的那个收入下降， 嗯， 然后我怕我在以后养老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养老的品质， 嗯， 我关注的是我在退休以后有没有一个养老金这方面。然后有的孩子的妈妈就是可能就是专属性很强，她说我的孩子现在我将来要。可能要给他更好的教育， 嗯， 包括有可能就有出国的打算，那么他可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准备给他存一笔钱，这笔钱用保险来存可能是比较就是稳定嘛，因为保险是比较稳的，因为教育不能说那时候就是像股票啊这就有跌，它是必须一个持续稳定的，那么他们这些妈妈可能通过保险来给孩子规划未来上学的钱，就教育金， 嗯， 所以说我通过这个问你的问题之后，我就可能知道你大概的侧重点和你的需求，通过你的需求之后，假如说你刚才咱们说了是保障型的那个，那我可能就说你担心是哪一方面，你说可能那就是身体怕以后出问题， 嗯， 那这里面可能就细分下来了，我说是大的问题还是小的问题，要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正常老百姓都知道的，就所谓的重疾险， 嗯， 对吧，就是大病险，对吧，那个国家有一个大病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列的表， 嗯， 然后可能这种保险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什么健康，我会问你一些问题， 嗯， 去牵扯到咱们身体的一些问题。但有的人说我这个觉得生大病这个风险不是特别的，他自己嘛就认为可能我就是觉得我平时老花钱，就是说除了社保以外我乐意去私立医院或者一些非社保的，我可能就是平时看病比较多一些， 嗯， 身体还没有大毛病，他可能就担心自己平时的花销啊，就这种。他说有没有一种保险能让我就是可以报到就是社保报完之后自己自费那部分，或者是有些人品质很高，他说我就去一些比较高端的私立医院，和睦家啊一些私立医院， 嗯， 包括那种就是三甲医院的国际部，这一些可能社保覆盖不到的地方， 嗯， 那么我们去针对这样的客户，可能我就建议他一些可以报销到这种私立医院自费药啊这部分的医疗险，去给他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反过来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直接的去建议客户去用哪个方案适合你，反而是客户自己的需求，然后匹配着他的想法，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保险这个金融工具来帮他做一个就是打理财，因为保险也是理财的一个基础。 明白。 对，是这样的。 嗯。你这样一讲我大概是明白了你的一个意思，就是其实还是看这个被保险者他的这个诉求。 对。 以他的诉求为主来给他推荐。 对。 对不对，那其实我就想问另外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作为一个保险顾问也好，或者一个保险这个从业者也好，我虽然是肯定不要100%按照这个被保险者他的一个诉求啊，比如说他想比如要这个给孩子买保险，你非给他推荐老年险，这个不太合适， 是这样 啊，肯定会根据他的具体诉求。但是就在我们平时常规的这样的一些保险产品当中，有没有真的是存在一些所谓的轻重缓急，就是可能你想关注这一方面的保险，但是我建议你首先关注这方面的，其次再考虑其他方面的保险产品，有没有这样所谓的一个轻重缓急？ 这个轻重缓急这一说吧，它实际还是根据客户来说。 嗯， 那我现在如果要是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只能说大多数人的话可以就是优先啊，或者是提前解决一些风险的问题是可以有轻重缓急的。 嗯， 举个例子哈， 嗯， 可比说就正常的我们正常的一些上班族，然后咱们可能正常的就是挣工资啊，然后花销啊，就一些这样。那么他们现在可能之前一点保险没有的话，从现在就是这个保险的一个专业度理念来说，我们会建议他先把保障型的保险做好。 保障型的保险具体讲的是， 就是像一些大病险、医疗险，意外险，然后还有一些基础的寿险， 嗯， 这样做好， 嗯， 啊，然后 首先是保障型嘛， 对，一定是保障型，因为在国家理财规划实施里面的一个金融模型里面，就是我们的最底层的风险最就是风险的投资收益率最低的，但是也是最有保障型的，就是用保险基础的保障性保险来解决，因为这个保险不是让我们钱生钱就赚多少钱， 嗯， 它是说万一在某一个时间点。举个例子，可比说这个家庭的三口人有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哈， 万一就是现在你也知道这个天啊什么的，就癌症也比较高发，真的得大病了，一下子可能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就切断了， 一下切断了。 对，而且最可怕的是，他不但不赚钱，可能在一些医疗机构啊，包括北京这么好的医疗机构，是要花大量的自己社保覆盖不到的一部分钱，包括还有一些，可能就营养费啊这些，就是不但不赚钱，还要大量花销钱。那么这个问题，对于刚才我说的一个三口之家，然后刚有孩子，然后还有房贷来说，就是他抵御这种风险的能力极差。 是。 那么从抵御他风险的角度来说，我会建议他把保障性的做好，给自己一个备胎，万一自己真的这种情况生病嘛倒下了，那么首先家庭还要继续房贷这个房子，而且孩子这些方面，那需要有一个会比重疾险这块一次性，对吧，凭诊断证明就可以有会比一个50万-100万的额度，最起码可以顶上自己2年-3年的不用工作，收入中断之后可以正常的维持生活，对，然后再给他匹配一个可以就是覆盖到除了社保以外的一些，像我不是药神前一阵特别火的这个片子里面不就是一盒要4万块嘛，当时对吧，是像这种药品也都可以覆盖到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可能就是至少哈，他在他的财务里面有一大笔钱进来，然后在医院里花销的钱呢通过医疗报销跟社保匹配上匹配好，然后从医疗险里面去报销，这样的话最起码家庭的一个财务的一个稳健性就保住了。 是， 对，是这样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资产净资产很高哈，就是他本身就是老板啊，可能就是你就是买一个很低的额，可能几百万对他来说这个治病啊这个都不在乎的， 都不是什么大事。 对，所以说像这样的客户企业主这种，那我们去见到他之后就没有必要介绍他什么报销啊或者是重疾险，也可以简单说一下，但是更多的是他的资产的一个配置，对吧，包括他的传承，就是说他怎么去传给就是合理的通过，就是因为国外已经保险上百年了，是合理的避债避税，通过寿险是这样的，那么他要提早的去规划，包括以后的国家实行的这个遗产税房产税的部分，也是有一部分需要保险也可以去解决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专业性上来讲的话，我们去跟他去探讨这个资产的传承，他未来怎么把，因为这种高净值的客户他不关注的是他用保险去赚多少钱，因为他自己有赚钱的能力， 是， 但是他很关心如果他倒下了之后他的资产怎么平稳的去能传给他的接班人他的下一代，因为咱们老话不说富不过三代，就是因为之前没有规划好，一个家里的一个非常地位很高的一个倒下之后可能家就散了，是这个原因。所以说在咱们普通的上班族还普通老百姓来说的话，我觉得保障型的保险是跟我们就身体健康包括跟我们家庭的一些抵御这种金融的这种风险息息相关的，所以说我建议他们可能从这方面去优先。 明白了， 对，是这样。 对，刚才也是讲到了这个所谓的轻重缓急，就是如果说作为这样的一个想要购买保险的人，在任何保险或者任何保单都没有的前提下，可能你会推荐他先关注保障这一类的保险啊。如果这一类的保险作为他本身经济实力各方面不需要啊，你再可以再关注其他的方面， 对 啊，类似于传承啊这样一类的保险啊。那现在其实关注到比如说我具体啊从你这儿已经选好了一款保险啊，比如说啊听过你的这个介绍之后，哎，我觉得是啊应该购买一款这个重疾。那接下来作为一个被保险者或者作为保险顾问，你需要给他介绍这个保险的哪一些细节呢？就接下来肯定我要购买这个保险，怎么购买，购买了之后应该怎么来缴费，各方面你大概会给他怎么做一个介绍呢？ 从最开始的基本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了解你情况需求之后，制定这个计划，我肯定会保险的这个产品的保障范围，包括这个条款，肯定会跟客户就是开诚布公的如实的去说，但是有一些我们作为消费者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保险啊，它是这个商品啊，它是有一些可比说有一些叫我们可能叫免赔的、免责的，这个的话我们需要在保险条款里面，需要我们如果我们自己看不太明白的话，需要我们的保险顾问可以着重的给我们讲一下，对吧，就是很多人不说买保险啊，买了之后他这不赔那不赔，对吧，他具体是什么原因，对吧，所以说在保险条款里面有免责的条款这块我们可能要着重看一下，例如我举个很简单的，好比说有的 意外险里面，对吧？它里面有一个就是说，违法犯罪，大家都可能就是不在这个保障范围内的， 嗯， 对吧？那么可能就是我们遵纪守法的良好的公民，他肯定不会做这个事情， 嗯， 对吧？包括酒驾之类的， 嗯。 那么我们就要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吧，不管会不会发生，我们提前要去预判，要知道一下。还有一些有些人是高危的职业， 嗯。 会比说就是像我们买一些保障型的保险是要求他没有高危，会比说他都已经是蜘蛛人了，很高很高的， 嗯， 那么他可能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他的职业这个考量就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他是从事高危职业，哪怕转型做高危职业，可能在这个期间因为这个高危发生的风险可能也会在除外，所以说这是一个注意的。第二点的话，因为保险这个险种有短期险有长期险，如果像重疾险一般都是长期缴费的这种险啊，就是大多数当然也有短期消费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缴费的期限， 缴费期限， 对， 嗯， 因为有的人觉得我今年买了就可以了，他不像我们买个包今天买了 OK 就没问题了， 一次性的， 对对对对，因为他明年可能还要去交，如果没有发生风险的话， 嗯， 所以说它一个持续性的，那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我们要考量一下自己的持续的交费的能力， 是， 也就根据年龄，有的人说我现在还挺赚钱的哈，但是我再过几年要退休了，收入可能就打折了，这样的话我们提前沟通好。也看看自己的一个存款或自己的一个将来的缴费能力会不会有影响， 嗯， 这一点是一个。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实际像买这种保障型的保险哈，它有一些条款它是有一个往后后延的，我们业内叫观察期。 怎么讲， 就是说像刚才我给你介绍的那个医疗险和大病险啊，各家公司不一样哈， 嗯， 就是我只能说我们友邦哈，友邦就是算也是比较短的90天， 嗯， 也就是假设我们的客户可比说今天给我买了保险正常承保了， 嗯， 那可能在承保当天往后如果90天内很不幸，可比说就是去某个医院啊，大医院二级以上医院去查出来可比是大病哈， 嗯， 那我们在观察期内可能因为还没有过90天观察期哈， 嗯， 我们是可能是不予理赔的， 嗯， 那么会无息的把保费退给他，因为我们买保险有一个就是当然也没有别的哈，可能会有一个逆选择或者提前的，这样各家公司都一样， 嗯， 啊，有的有180天呢，有一年有90天的，是这样的， 嗯， 那么真正的重疾险的理赔可能就是在承保之后的第91天。 明白。 包括我刚才说的医疗，就会比如说我的客户买了保险，然后可能这边承保了，合同出来了，但是可能过了三天就说我阑尾炎犯了，然后就是或者说我就是有个结石，那么就去治疗了，花了一笔钱说要报销，实际保险公司它也会有一个防止逆选择，就是防止，当然没有一个就是我们善意的去想啊，可能就是没有发现，但是可能就是说他有病了之后再带病投保，我们需要一个观察期。 明白了， 这个是一个需要一个让我们的消费者注意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好多人现在购买保险啊，当时可能因为一些消费的就是冲动消费可能买了。嗯，后期像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讨论说，买保险买的时候是这个钱，那要是我后来不想买我退保，那么会损失很大，那么这里面就存在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叫犹豫期。 犹豫期， 对，犹豫期大家要注重这一点。一般的保险公司的一般的这个也分渠道哈，保险公司一般的犹豫期就是在十天左右，十天， 嗯， 对吧，就是在我们保险承保之后，然后送给客户再讲，客户确认签回执，而不是说购买那天开始算， 嗯， 就是他又见了有个回执，包括回访，有些产品保监会银保监会也要求我们回访，100%回访，那么回访完之后开始记这犹豫期，十天以内，如果客户觉得不合适啊，或者觉得有一些不匹配自己再买啊什么的，那么他去找到我们这个公司或者找到银行去退保，他是没有任何损失的， 嗯， 保费可以问，但是过了犹豫期外是有一定损失的。然后也分渠道啊，现在好像银行渠道的这种一般犹豫期会长一点，15天吧。 嗯， 就是有的人去买保险不通过银行渠道去买， 明白？ 可能是15天，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是一定要知道的，买保险， 嗯， 因为关系到他的这个钱的自身利益。对，理赔方面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他这个保障范围是不是中国大陆地区还是国外？有的人可能保险是只管大陆地区，然后国外可能理赔不了。有的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能包含就是我刚才说的社保内的还社保外的，这个就比较细一点了， 嗯， 看每个人的需求，这些在我们购买的时候一定要问好我们的保险顾问，也就是说他如果能给你提供特别匹配你现在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情况，然后能满足你的需求，那我从某个角度上我就可以觉得他是很专业的， 嗯， 是这样。 好， 对， 最后一个问题， 假如也是在90天之后了，现在发生问题了，现在需要理赔，具体理赔现在手续很麻烦吗？还是说很简单，需要大概都有哪些？当然可能不同的保险产品呢，可能需要理赔的准备的材料是不一样的，但大致现在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流程，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那我只能说我们公司的哈、 啊、 这个比较那啥，就是我们经常办理赔哈。 嗯， 那我就举两个刚才我说的那个保障型保险嘛，会有大病理赔。 嗯， 大病理赔的话，像我们公司的产品可能就需要我们认证就是2级及2级以上的医院， 嗯， 然后是由专业的医生开具的诊断证明，因为那大病的病表就在那儿， 嗯， 然后我们也不会说他客户是不是大病，客户也没有权利说，我们用第三方的机构，那就是医院 ，嗯， 对，医院他有诊断证明，然后可能这个诊断证明的话，医生是有专业医生盖章的嘛， 嗯，嗯， 我们就认，然后再加上他的身份证，再加上他的，当然有的疾病需要一个病理报告， 嗯， 把这些收集起来不麻烦，对，非常简单，然后交给我们或者是小公司直接就 OK 了。正常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是不需要咱们治疗的发票的哈， 嗯， 因为确诊了，会比如说癌症啊，确诊了像心脏病啊这类在保障范围内的疾病，它是诊断证明的。但是有一类医疗险，我不说了吗？它医疗险是属于偿付型保险，它是补偿给你的， 嗯， 那么有的客户他有一个社保，对吧？他划掉一部分，然后他自己花销那部分，可比说做了手术啊或者住院了， 嗯， 那么我们除了刚才那个医生的一个诊断，包括他的一个治疗的明细。住院明细以外呢， 嗯， 我们还需要一个看一下他的那个就是咱们税务的那个消费的那个发票，我们需要一个看那个， 嗯， 然后我们 这个一般是哪提供？医院就可以提供吗？ 咱们正常在医院消费的时候马上就给你一个黄帘， 嗯， 那顶上写着北京那个盖着章那个，就那个留好就行了， 嗯， 实际我一般建议我的客户办理赔的时候，就是只要进医院，医生要的你给他， 嗯， 医生不要的你就找个袋子装起来，回头你给我， 嗯，明白， 我办理赔的时候我帮你摘，摘完理赔完之后呢，我们公司不收原件的，也就是说理赔完之后这些东西你说将来有医患的纠纷啊，或者想留个底儿都 OK 没问题， 还是会回到你手上， 我还是原封不动的就回到我们的消费者手中， 嗯， 只是我办理赔的那个手续流程需要他配合我一下，我们看一下原件，我们录入系统之后就还给他， 嗯， 所以不会影响到客户的一些资料留存， 嗯， 实际在传统意义上别人都觉得理赔比较麻烦，实际我们这边在现在的这种各家公司的这种理赔流程上已经非常完善了，大家不要去担心，只要你买的险种适合你，然后相应的理赔应该都是简化的， 嗯， 这点大家放心。 好的，嗯，节目时间也是过得非常之快，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了消费者如何跟保险顾问进行沟通，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友邦保险的业务总监高亮先生今天跟我们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相对来说深入浅出的一个讲解吧，啊，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请您到直播间来继续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保险的话题，感谢您。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旅行号1073，我是浩洋，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如夜间微凉，繁华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悠悠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银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家乡。 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行，化作春泥呵护着望，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翩翩芳菲如水流， 凉凉天雨，年年一生花色。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你。